须有啊。这个4903是吧，说一定得给那位负责任的善良的热心肠的女司机点赞啊。9418哟，说我啊，说我您还委屈，呵，人家说您一句您有八句等着是吧，您说这个现象是存在的，不过呢我这边是有区别的，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我不至于这样是吧，对于那个极个别极少数的是吧，这个说脏话骂大街的那个是吧，甚至于啊这个不咸不淡的拽咧子的那个，哈哈，八句算少的，哈哈，是吧9418啊，哈哈，海娟，海娟大姐，哎呀这出国这真是啊得注意啊，包括玩去一样注意形象啊，又见青天，哎呦啊还得逮那只狮子去啊，哈哈，可说呢尽勿扰，今儿这戏少点儿，嘿，咱这两边就和呀，你放多了之后他有人他不宣愤呐，春蚕从严治党，百姓支持那必须的，50后啊，这个吃什么都无所谓，别过量就行啊，就是嘛，是吧，这个小罗说我超重了，你见过我呀啊，趴不熊，这个哈哈，少数那个极少数游客呢散德性，破坏了咱们这个国人的形象啊，没错没错没错没错，是吧，夭夭之桃，哎呦，向老兵致敬啊，老宋师傅来了，呵，敏敏啊，二马真是啊，蛋炒饭真败家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不怨蛋炒饭是吧，也不怨那炒饭那个，是怨那策划是吧，哈哈，策划哟，尹无鹏，尹无鹏，尹姑娘，哎呀，无良诊所真是缺德，哎，可不是吗，啊，打头孢给这孩子咬，狗咬了打头孢，这不是坑人吗，这不是，可说呢，阳光，哎呀，这没什么用，那个什么世界纪录争他干嘛去呀，可说呢，是吧，人讲话不蒸馒头是吧，人蒸，哈哈，别瞎蒸啊是吧，蒸汽他也不蒸在这地方，包子有肉他不在褶上啊，小铃子真是哈，不吃饱撑的吗，就说那个蒸这蒸那的啊，北京歌哨，哎呀真是哈，这那哥的很多朋友啊都来了，我看看还有没有新朋友啊，啊这个李李顺其自然，这都老朋友，队长啊，怎么今儿节目怎么有回音啊，是吧，这是咱们今儿没唱京戏啊，哈哈，京戏放的少，水音来了，嘿啊，英啊，英师傅，哎呦，棒棒糖，茉莉啊，魏丽是吧，哎呦呵啊，这个春蚕啊，很多朋友啊，抓紧时间，嗯，继续啊，哎呀你看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这是悲剧啊，京华时报就说啊，有一位50多岁的老黄，说是在这个外地啊打工挺不容易的啊，这个玩意儿反正挺辛苦的，风餐露宿的是吧，饥餐可饮，小型夜宿。